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把视线放在海外的朋友如何过中秋这个话题上。中秋的氛围越来越浓，有一个国家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在准备着2018的中秋佳节了，这就是韩国。在韩国过中秋和中国有哪些相似或是不同的地方？韩国对于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保留和传承为何一直以来都那么的强烈？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首尔的媒体人木真小姐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相关专家来解读中俄的远东贸易。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又是一年秋风起，中秋将至，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为您介绍海外的中秋节，让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中韩两国文化相通，光是在传统节日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是两国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老北京说中秋有这样一句俗语，8月15中秋节，水果月饼摆满碟儿。那么在韩国其实呢也有类似的景象，不过人们摆满碟儿的不是月饼，而是韩国的松糕。另外，中国人讲究中秋团圆，韩国人讲究的是中秋怀念先祖。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韩国首尔的媒体人，首尔交通广播电台的主播。中秋团圆，韩国人讲究的是中秋怀念先祖。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韩国首尔的媒体人，首尔交通广播电台的主播木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他眼中中韩两国中秋之不同，以及眼下韩国人为中秋所做的忙碌准备。木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他眼中中韩两国中秋之不同，以及眼下韩国人为中秋所做的忙碌准备。好，来听报道。 其实在韩国的话，他们把中秋叫秋夕，日子的话跟中国是一样的。他那次的桌子很多说到的，那别说外国人了，就是韩国人如果不是这个宗家就是本家的话，那在月亮下跳舞。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传统游戏，就是拔河比赛、摔跤。 另外，身为在韩的中国人 一直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包括像端午节啊，包括像中秋啊，还有春节啊，他们都一直不遗余力地去保存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部分。当然同属亚洲文化圈，中国和韩国的文化是有非常类似的一面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独特的一面，比较强调的就是放大这个独特的一面，让它成为就本民族的一部分。我觉得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到韩国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这些节日的时候过来当地去体验一下中国和韩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怎么样去保护属于自己传统这一部分的。 好，感谢来自首尔交通广播的主播木真向我们介绍了韩国的秋夕，其实呢也就是中国的中秋，因为时间都是8月15，相似的名字，相似的风俗，中韩两国互为搬不走的邻居，有什么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呢？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月11号到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中国外交部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参加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必将是中俄两国的合作，特别是中国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务实合作，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说起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名字呢，可能对于很多中国的公众来说，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海参崴，大家可能会觉得更熟悉一些。近年来，中俄远东开发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已有26家中资企业入驻了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了俄罗斯远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7年，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华贸易额达到了 77.7 亿美元，占俄罗斯总外贸额的 27.2%。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就每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举行东方经济论坛，今年已是第五届。这个论坛旨在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为亚太地区提供一个新的合作对话的国际性政治经济平台。那么，中俄双方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目前进行得怎么样？未来有哪些的发展前景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面对面节目的主持人麒麟访问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李建民。 一说到俄中地方合作啊，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合作。毕竟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他们彼此是相邻，这个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您认为这两个地区这些年的合作交流是否充分发挥到了这方面的优势呢？ 我们讲的地区合作实际上是三省一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的合作。中国的东北地区实际上它指的是三省一区，就是黑龙江、辽宁、吉林加上内蒙，它确实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觉得是三个层面的，一个是区位的优势，因为就是相互毗邻嘛，再一个是在经济互补上它应该是有优势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强调的是它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保障的机制。2016年中俄成立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的合作委员会。 俄中毗邻地区在哪些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呢？ 在毗邻地区的合作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优势的领域，包括了传统的和现在我们又新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经贸合作呀、投资合作呀、资源开发、深加工啊，像基础设施的建设呀、农业开发、农产品贸易，然后现在的跨境旅游、跨境的电商合作，还有就是跨境的金融合作、科技创新等等嘛，我觉得这些都是近年来一些合作领域开始有进展，就是这种优势现出来啊。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也进入了重要的投资合作的伙伴啊。那么2017年可以看到中国对远东地区的投资，我没有找到非常精确的数据，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占了远东吸引总投资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就是说它是一个变动的，有时候是15-16，就是在20以内吧。那么中国对远东地区的出口和从远东地区进口，我觉得都保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哈，就是说在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这方面是快速增长的。那么在刚才提到的资源开发和深加工，实际上这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我觉得在这块中俄现在在做的呢，就是说它是推动这种合作方式从原来的资源贸易型向生产加工型转变，就单纯的我买你的资源，我去拿你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这种资源，现在变成了我们开始在就是它的原产地加工，那么开始提升它的附加值，满足双方的需要，乃至于向第三方出口。我觉得它是正在按照这种互利互惠的原则吧，它建立起那种更紧密的纽带关系。第三个是基础设施 建设这块哈，我觉得主要的是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远东地区的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是在中俄蒙经济走廊框架下呢，开始推进黑龙江省和远东地区有一个海陆联运建设，然后搞这种运输物流通道的建设，包括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讲的澄江铁路桥啊，黑河的公路桥啊，包括俄方现在提出的滨海一号、滨海二号国际交通走廊互联互通项目的建设吧，它无论是在实际开工这块，还是在前期可研调研或者双方磨合达成协议这块，我觉得都是在积极的推进当中的。那么第四个领域应该是在农业和农产品贸易这块，可以看到的是最新的消息了，那就是前两天中国国家的质检总局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说它开始取消对俄罗斯小麦进口检疫规定啊要求，然后就要扩大对俄罗斯小麦对中国的进口，而且这些主要是来自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比如说车里亚宾斯克呀、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州啊、阿尔泰，还有可能阿穆尔州啊，它这些都是俄罗斯主要的小麦产区，现在呢就都是跟我们距离上是非常近的。那么当然中国市场对俄罗斯也是进一步开放，我觉得对提升就是说在这种时候扩大对俄罗斯农产品的进口，我觉得对于满足俄罗斯对这个扩大出口的需求，我觉得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还有一个是跨境的旅游，跨境的旅游对无论是对东北地区对远东地区来说啊，我觉得这里头不仅仅是就是看双方有多少人来回的过境，然后带来了什么多少的贸易额呀什么的，我觉得最最主要的可能从长期来看应该说它可以推动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它可以带动地区的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的建设、商贸和餐饮的服务，还有就是这种文化娱乐等等这些行业的发展嘛，就是说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我觉得这几年嘛可以看到的在这个领域发展都是非常快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意大利。意大利被称为全球浓缩咖啡之乡， Espresso 指的就是一杯上好的意大利浓缩咖啡，而所有其他的花式咖啡都是以一杯香浓的 Espresso 作为基础来进行调配的。虽说意大利不是咖啡豆产区，但是意大利人会调配咖啡、爱喝咖啡却是全球驰名的。到意大利去旅游，怎么能不先品尝一杯意大利咖啡呢？好在意大利的 Espresso 是国民必需品，价格并不贵，一般的咖啡馆呢大约是卖1欧元一杯左右。相比起风靡全球的美式连锁咖啡那种快速并且外带走的咖啡文化，意大利人更喜欢在店里靠着吧台和朋友们一边聊一边喝咖啡。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在海外版图扩张的如火如荼的咖啡连锁店却迟迟不敢进入意大利。但就在上个周末，突破性的一步终于迈出去了，星巴克在意大利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分店。风格不同、喝法不同、文化不同、口感不同的星巴克在意大利这个咖啡王国能顺利地走下去吗？很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意大利米兰星巴克开幕的现场。 星巴克在意大利的首家门店坐落于米兰科尔杜西奥广场的前邮政大楼，临近著名旅游地点米兰大教堂。开业第一天，上百名咖啡爱好者就已经在星巴克门前排起了长队。除了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许多米兰当地居民也纷纷赶来，想要亲自鉴定星巴克咖啡的品质。由于星巴克对店内顾客数量有限制，许多人在店外已经等待超过一个小时。30多年前，星巴克创始人、现在的名誉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访问意大利，受到当地咖啡文化的启发，创建了自己的咖啡连锁店。 而将自己的咖啡店开进意大利也成了他多年的梦想。星巴克将在意大利开店比喻为咖啡回家。意大利是全球第四大咖啡消费国，也是浓缩咖啡的发源地。意大利人每年大约饮用60亿杯意式浓缩，销售额达66亿欧元。庞大的消费市场对星巴克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过，不少人并不看好星巴克在意大利的发展前景。不同于美国打包带走的咖啡文化，意大利人更习惯在咖啡馆中享用咖啡，小口啜饮，并把它视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小型咖啡馆和酒吧占据咖啡市场的 90%， 少有大型连锁式咖啡馆。此外，意大利人更偏爱价格亲民的意式浓缩，而星巴克一杯 1.8 欧元的价格几乎是当地平均价格的两倍。这个来自美国的咖啡连锁品牌能否在咖啡之国意大利抢得一席之地，还有待观察。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认识在2018全球选美比赛中涌现出的环球小姐——巴拿马小姐。如今选美，人们看重的并不仅仅是美貌，还有这些女孩子们的独特智慧和她背后所代表的某一个群体。每年环球小姐的选美呢，都可以在娱乐新闻中引为头条。而今年代表巴拿马参赛的环球小姐是当地的一位土著女孩罗莎·蒙特罗。在最近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世界土著人国际日庆祝活动中，罗莎走上了舞台。她引人注目的不光是她的美貌，更有一个年轻人所展现出的倡导土著人权利的强烈使命感。她也在告诉世人，自己外表美丽，但自己绝不仅仅是个花瓶。好，我们一块儿认识罗莎·蒙特罗这位巴拿马女孩。 Mis orígenes son mi mayor orgullo. 我的出生是我最大的骄傲。我来自诺贝布雷地区，我对此深感自豪。今年六月份，我被选为全球小姐比赛的巴拿马小姐。这个头衔让我肩负着向世界展示我是一个来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的最高责任。在巴拿马，我们在五个地区当中有七个土著人群体。我们为巴拿马的多样性和文化财富做出了贡献。 Somos mujeres capaces. 罗莎在出席纪念活动时特意身着诺贝人的传统服装，这种裙装从肩膀一直延伸到脚踝。罗莎身材高挑，五官端正，再配上油黑的长发，在明黄色长裙的衬托下显得分外端庄秀丽。 La señorita Panamá para Miss Universo 对我而言，2018年环球小姐比赛巴拿马小姐的头衔是一个打破障碍和刻板印象的象征。它说明土著女性可以展示女性所代表的是一种全面包容性的美，而出身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着我要向世界展示土著女性并非脆弱，我们有能力，有才华，我们越来越具有专业能力并决心去奋争，这样才不会遗忘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才能在一个不断全球化但同时排斥性也不断增强的社会中被包容进去。 Los pueblos indígenas tenemos 全球共有 3.7 亿土著人，生活在约90个国家，他们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5%， 却占世界最贫穷人口的 15%。年仅25岁的罗莎对土著人的命运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Los pueblos indígenas tenemos derecho a vivir. 土著人有权在相互尊重中生活，免于所有形式的歧视。我们的人权受到尊重，我们的文化非常丰富和多样，我们的精神传统就是我们的历史和哲学。在数十年中，这让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发声，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跨文化的价值观。11年前，联合国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目睹了我们历史上的这一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尊严和权利得到尊重的希望。但现在，我们继续在等待宣言的落实， 继续在等待宣言中设立的重大目标成为现实，以便让我们得到全面的融入，消除歧视和偏见，并确保在有关我们的问题的所有的对话中，我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 罗莎是巴拿马的诺贝人，诺贝土著人主要居住在该国西部跨越三个省的诺贝布雷地区。在哥斯达黎加，诺贝人居住在五个土著人领土上。目前这两个国家大约有20到25万说诺贝语的土著人。诺贝人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牲畜饲养为生。像其他许多土著人一样，诺贝人在这个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逐渐陷入贫困。也像很多土著社区一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此而被迫移民。而移民也正是今年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联合国所关注的主题。 Los pueblos indígenas migramos. 土著人的确会移民，从乡村来到城市，他们受到各种社会现象的驱使。有时我们被说服，相信城市地区，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有很多机会，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顽固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还有气候变化的后果也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气候变化的后果在土著领地上特别明显，这也是事关土著社区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此外，土著社区也在不断的奋斗，以保护我们的生态系统免遭砍伐森林这样的行为的破坏。森林的砍伐改变了物种，也改变着水和食物等传统资源。 罗莎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土著人社区为应对自然灾害做好准备，同时制定中长期战略，帮助土著人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减少土著社区的脆弱性。 对于一个更可持续的地球和不将任何人落在后面的保障，只有在土著人民作为积极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发展时，才可能成为现实。 好，刚才我们结识的是一位勇敢的巴拿马小姐，土著女孩罗莎蒙特罗，她也代表了自己的国家参加了2018年度的环球小姐的角逐。到这儿，环球30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